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118集，撒网。 那夜雨后，去都转热，内阁要求革去潘祥杰工部尚书一职，督察院连参潘祥杰十几本，每日朝堂争辩，吵得李金恒耳朵疼。原先魏怀古等世家重臣都是抱团取暖，不会轻易舍弃谁，诸如傅灵业那样的人最后也仅仅是降职罚俸，没有流放出都。华思谦倒台之后，内阁元辅由海良仪来做，虽然他重用了世家出身的薛修卓，却也连续提拔了好些个寒门末流，其中以孔丘最为显眼，双方明里暗里的较劲儿。然而此次事关重大，不弹劾掉潘祥杰，那就得弹劾掉魏怀古。官沟堵塞的事情，铁定要个人出来担责，这次根本找不了替死鬼。就如今的局势来看，户部显然比工部更加重要，对世家而言，干苦力的可以丢，管钱的却一定要留。不仅潘祥杰要革职查办，就连他做了户部侍郎的嫡长子也要停职待参。李建恒在朝堂上不再轻易张口，他散朝后叫了萧迟也，两个人一道游园观春。李建恒身着明黄长服，从桌上捡了些果脯分给萧迟也一半。 听人说你前些日子冒雨出都啊，干什么去了？ 教场挨着封山，一下雨我就担心。关沟的事情才过去没几日，那也赶着去瞧瞧。 萧迟也似是没留意李建恒派人盯着自己，笑说：“ 那教场皇上也知道，砸了禁军不少银子，要是给冲坏了，我那两万人就得去跟八大营凑合。” 你要是带着禁军去八大营的教场，户部明儿就会给你拨款。 李建恒往嘴里丢着国府、 我这些日子可算是看明白了，他们就是防着你的，巴不得离你越远越好。 萧迟也自嘲， 都是半差，他们哪来那么多的心思。 李建恒想起上回萧迟也在朝上被人围攻的事情，立即说：“ 他们一肚子坏水还鬼得很，做事儿吧个个把话讲得漂亮，实际上专门给人下套。别说你，就是朕他们也照样敢哄。这次要治这个潘祥杰，他自个儿差事没办好，差点害死朕。你猜怎么着？昨晚赵月郡主就进宫去陪太后了。哎呦，太后明事理，说自己不管朝政，才把他给打发了。你说他一个马上要出阁的姑娘，哪懂这些门道啊？还不是赫连侯强迫的？他们两家是姻亲呢。” 萧迟也随着李建恒下了街，在那新茂崖的枝条下边走。 皇上打定主意要严办潘祥杰吗？ 那自然，绝计不能轻饶了他。岑玉那边上折子，里边夹着低洼区灾民图，太可怜了。朕做皇帝待在大内，就跟阁老说的一样，很多事情只能听人说。潘祥杰怠慢疏通关沟的差事，把人害得这么惨，朕肯定要罚他，阁老也是这个意思。 他这是从大赏的事情里尝到了甜头，被言官夸了几句，现如今就想拿潘祥杰开刀。萧迟也冷不丁地说：“ 我跟阁老正好意见相左，潘祥杰该罚，但此人不能轻易革职。” 李建恒回头皱眉道：“ 出了这么大的娄子，不办他还留着他等下回吗？” 萧迟也看了眼头顶的晴空，想起沈泽川说的话，忽而一笑，对李建恒说：“ 皇上当然要办他，但革了他的职就等于断了他的仕途。潘祥杰如今一把年纪了，在工部尚书的位置上还是有过功劳的。皇上，此次关沟堵塞使得干水骤涨，确实冲坏了街，但开临河的堤坝却固若金汤，往年地方遇水患能稳住的堤坝少之又少，可见潘祥杰在这上面确实费了心思，没有偷工减料。 可他疏忽关沟也确有其事，没道理为这个开临河就轻易饶了他。 皇上，今日朝会谈及春耕拨款，户部跟地方打擂台， 这事儿已经僵持半个月了，再等下去就会误了时候。 这跟不革潘祥杰的职有什么关系啊？留着他，户部也不会拨款。魏怀古下边那群人啊，个个都能说会道，阁老也懒得跟他们多费口舌，就督察院的言官还能跟他们骂个平局。 李建恒不大乐意。 户部嘛，如今往下能办差的人都是魏怀古的门生，自然以魏怀古的意思行事。可是潘祥杰的儿子潘令正好任职户部侍郎，皇上这次若是能对潘祥杰点到为止，他潘氏就是垂暮圣恩，必然会把皇上的恩情铭记于心。那他的儿子就好比皇上的儿子，皇上往后再跟户部打交道，在户部也有个能说得上话的自己人。再者，潘祥杰一旦革职查办，工部就要另提人来担任尚书一职，新人未必就比潘祥杰更忠心。 萧迟也顿在这里，由李建恒自个儿想。李建恒走了几步，犹疑道： 可他不革职，总得有个能服众的处罚呀。 潘费氏姻亲，费氏又跟西氏走得近，最不缺的就是银子。皇上就罚潘祥杰填充此次疏通关沟的所有花销，再赏他廷杖。 廷杖？他那么大岁数了，这不得打死了？ 李建恒惊讶地说： 不让他尝到死的滋味，他怎么痛改前非，感激涕零？让言官把他骂够，等到皇上再召见他，别说让他填充花销，就是皇上让他当众犬吠，他也会敏感五内。 萧迟也笑。李建恒高兴绕了回来，对萧迟也说： 还是你有办法。 此次稽核花销的事情也是魏怀古办的，我怕他心思不纯，在账目里搞名堂，皇上还是要三审才行。 李建恒果然面露难色。 这是户部的差事，这哪有人啊？这事儿别的部也插不了手啊。 就找户部自己人办，上边的官员说不清，可下边的吏虚却是实实在在为皇上办差的人。 萧迟也拨着枝条，似是想了想： 我这次在昭罪寺见了个能干的吏虚，前头禁军交的药材账簿就是他记的，阁老那边也赞不绝口，皇上让他试试吗？ 李建恒大喜： 阁老都夸，那自然是没错了。叫什么名儿？就由他办。 萧迟也稳声说： 这人名叫梁崔山。 西红轩被收押关在刑狱，他原本琢磨着有李建恒力保，再有薛修卓使力，很快便能出去，谁知这一关好几日也没人递进消息，便猜测中间肯定出了问题。沈泽川到刑狱时带着腰牌，他跟孔秋吃过酒，又是近来着生最快的新贵，巧天涯用几斤酒就说通了狱卒。西红轩见到沈泽川连忙起身，隔着栏杆问： 怎么样？怎么没个消息？潘祥杰办了吗？他要是办了，我也该出去了。 沈泽川虽然挂了腰牌，却没穿官袍，他着着压青长服，领口竖得紧，在进来时眉眼拢着昏光，肤色被长服衬得白，有点冷意。 还等着查办潘祥杰？这几日压根没有潘祥杰的事儿。 他掌管工部，关沟出了这样大的问题，不办他哪能说得过去？皇上也交代不了。 西红轩捏着拳问： 中间出了什么岔子？ 魏怀古为了推卸责任抓着潘祥杰不放，可你也知道物极必反，兔子急了都会咬人，何况是潘祥杰呢？潘氏为了减罪要填充此次的花销，昭罪寺那头的周鹏还没撤，潘家女眷就已经去施粥灾民，面上功夫做得仔细，又是任人打骂的姿态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阁老也得重新参酌对他的处罚。 沈德川面上没笑： 户部拖账的事情该不过去，为着大家好，魏怀古也该认个错挨个骂的事情，他却这样不知进退。二少，潘祥杰不革职， 魏怀古不受罚，那此次就只能拿你开刀了。 西红轩沉默少顷。 魏怀古是掉钱眼里了，他压着此事不低头，无非是怕认了错以后户部空缺的事情遮掩不住，被海良仪拿住了命门。依照他的脾性，提不出潘祥杰顶罪，就要逼着我掏钱，左右不能让他自己受罪。他妈的，老奸巨猾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